为土地头顶一片天，一撇一捺两个人活在天地间。人间有正道啊，岁月有更迁，故土英名留千古，只求无愧过百年。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